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Aline 的《幸福了》，然后呢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我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去吃 buffet 了，事隔最后一次吃 buffet 应该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你最后一次吃是几时啊？ 好像是。 很久了吧，也是。 诶，好像是上个月跟家人在山上。 你山上 有那个自助餐？对啊，对啊，对啊。 它是什么餐来的？ 它有不同的那个菜肴，有包括泰式、韩式、日式的。你说的自助餐是属于那种烧烤类的，还是那种已经煮好的熟食？ 就是煮好了的。然后呢，你就是看那个 menu， 然后你照着点呢就可以了。昨天我就是吃了这个日本餐的 buffet。然后日本餐的话，你通常都会点什么比较多？ 生鱼片 啊，对， 或者是。拉面，或者是我家人的话，通常会狂点海鲜， 比较回本的感觉，对不对？ 对。 但是你知道我在昨天点了什么最多吗？ 生鱼片还是冰淇淋 ？No No， 是点汤最多 啊？什么汤？ 就是白萝卜汤啊，还有老黄瓜汤啊，只要它是汤类的，我都点了一个种类的汤，我都大概点了5包这样多。 你为什么那么想喝汤？ 因为就是当时很口渴，然后我很喜欢喝汤的，每一餐都要配汤，我才感觉到哇，这餐非常的满足感的。 可是你知道吃自助餐的话，其实汤是最容易让你有那个饱腹感的，那也就真的没有吃回本 。但是没有办法，我爱喝汤嘛，自助餐就是要点自己吃自己最爱的嘛，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吃自助餐会有怎样的变吧。 So to go shine beyond trend，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孟然的《笑着原谅》。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我真的不能原谅我自己啊！在昨天的时候呢，我就去吃了这个自助餐，然后我点最多的东西就是汤，然后我点了大概20多碗汤啊，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这是我觉得心酸的点。当然还有心酸的点就是呢，一整个月呢，我真的不想再吃这个食物了，因为就是腻了。 可是你刚刚说你点了20多碗汤，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碗， 因为 好夸张， 它真的很小碗而已。 Okay. 我们平时喝汤可能是一大碗的嘛，但是它小到真的是大概我觉得应该有100ml 这样的感觉，很小很小的。 它是你讲有老黄瓜汤吗？ 还 有味噌汤吗？ 味噌汤、白萝卜汤，很少日本餐有这样的汤类的，对不对？ 我觉得是蛮低成本的，就是他们花的这个钱也不多。如果作为一个要吃回本的一个食客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一定觉得你就在浪费。 对啊， 就是应该要吃很多生鱼片啊，或者是海鲜、螃蟹、鲍鱼之类的，才可以把本给吃回来嘛。 所以吃回本的是我的父母咯，他们一直点生鱼片啊，然后不什么生鱼片之类的，就点了很多。 对， 最后他们真的跟我说了一句话：哇，很腻啊，这个生鱼片。 这个月不想要再吃 了。我这个月、下个月、一年我都不想吃了，很恶心啊。 所以有时候真的吃自助餐适可而止啦，不要真的为了把本吃回来就狂吃，弄到自己可能身体不舒服，对不对？ 是。 未来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变心酸的事情还有哪些吧？ 首就 Go Shine Beyond Trend，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Uraya 徐凯的《不明下落》。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你是一位爱吃自助餐的人吗？你知道吃自助餐的话是有心酸的点的。刚刚我就分享到，就是一整个月呢，真的不想再吃这个食物了，因为腻了。那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还有什么心酸的点吧。 我觉得吃补费最心酸的就是好像你吃补费已经吃到很饱嘛，突然间好像家人朋友一直叫你吃啊，然后你已经完全吃不下了啊，这个我觉得是心酸吧。 确实，也每次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到后面如果你没有掌控好那个拿的分量，它都变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自助餐的餐厅，他们是那种好像每100克的食物呢，就好像要罚20块还是多少？ 是， 所以每一次就是真的不懂要怎么去解决它，然后就只能硬塞在肚子里面，然后隔天就肚子痛。 所以就是奉劝大家，只能点自己能吃的量就好了，不要因为看到哇好吃哦，这个10份来10份来10份。这样的话会制造很多麻烦 的，真 的。 而且以前我遇过一个蛮可怕的一个画面，那就是那一家自助餐呢，是他们有厨师特制的那种辣酱的螃蟹。那只要那些员工呢从厨房一端出来一大盆呢，真的不到一分钟就立刻被 收刮，你知道吧？被抢购一空。所以我觉得有的人他们真的为了拿那个量而硬拿，可是过了不久又发现他根本没有吃完。 而且他就是哎呦吃饱了，然后又很多在前面，你又不可能不吃吧？最后怎样解决？你知道我跟我家人怎么解决的吗？就是玩游戏咯，谁输了就要吃了那个东西， 就把东西给解决嘛，对不对？我觉得至少你还有负责任，因为我以前真的有看过一个研究，就是说其实很多的自助餐厅他们浪费的量呢是真的很惊人的。所以大家可能听起来过就学起来吧，下一次的话去吃自助餐就不要拿那么多了。 是，回来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心酸的点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手来自王静文的善变。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到底吃自助餐有什么心酸的点呢？刚刚有分享到，就是呢吃多了就会腻了，当然还有就是呢哎呦吃得很饱了，真的再吃不下去了，还有什么心酸的点呢？我们来听看2194，到底你有什么心酸事呢？ 就还没有吃饱，就时间到了。 啊，我从来没有遇过，就是吃到准准那个补费的时间。就是如果你想用2个小时，我不可能就是2个小时都在吃吃吃吃吃的。 可是有哎，我有遇过。OK， 有两种，第一种呢是他真的就食量很大，一直在吃。第二种的话是吃东西吃很慢。其实吃很慢的人也是很容易会错过这个所谓的黄金时间。 对，因为你吃很慢，就是你告诉了大脑，哎，你在吃东西了，所以你要开始饱了。所以吃慢的话有一个坏处在这里咯。 对，可是你像你这样食量小吃东西又慢的人，你会很常去吃自助餐？应该不会吧？ 不会，都是大日子的时候才会去吃的。如果你叫我平常日子啊，像你现在约我去吃 buffet 那些啊，我真的不能。因为那韩国餐的时候啊，我只能 refill 一次而已，我不会再有第二次第三次了。所以我非常的不值得的。 应该是说店家很喜欢做你的生意。 对， 对， 不对， 他赚了。 你去消费的话基本上有1/10是他们的本，然后其他都是他们赚的钱。 是， 但是像我们说的啦，吃补费呢，吃这些自助餐本来都是图一个快乐和家人朋友相处的这个时光。 对， 所以适可而止就好了，不要浪费食物了哈。当然如果你自己身边有一些推荐的自助餐是可以介绍给我们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 IG 伟君22，还有 YYY_YYING 哦。 耶，手就够选 Beyond Trend。